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邵雨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名模林志玲宣布闪嫁日本天团放浪兄弟成员 Akira， 消息一出震撼演艺圈。蔡英文总统今天祝福林志玲新婚快乐，幸福永远。他笑说：“台湾男生，那就很抱歉了，可得自立自强。”鸿海集团董事长、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今天到台北市松山区的慈惠堂奉天宫参拜，媒体先问了他林志玲结婚的事，他说今天忙到凌晨1点回到房里休息，跟太太聊起，听说林志玲结婚了，感到很惊讶，但也要祝福她，听说她要生小孩，那时候我大概已经当选了，我会推出妇幼福利政策，一定超过日本，请她回来台湾生孩子。郭台铭回忆，以往如果没有林志玲介绍曾馨莹给我认识，我就没有这段婚姻，现在她结婚了，我们致上12万分的祝福。立法院前任院长王金平昨天上午宣布不参与国民党内总统提名初选，但是名模林志玲宣布闪婚震惊了演艺圈。媒体今天询问王金平，闪婚消息一出马上盖过了初选新闻，会不会觉得可惜？王金平说：“不会啦，我这个新闻那么重要吗？倒是林志玲，祝她幸福美满，能够早生贵子。”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01点，来到20875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点，206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3154点。其他市场都是端午节休市。台湾高球好手潘正从今天穿上了水手队63号的球衣，到西雅图帮水手与太空人之战开球。他在脸书粉丝团写下：“回到西雅图，站上大联盟场地，天气突然放晴，非常难忘的经验。”潘正从今年4月在美巡传承高球赛摘冠，成为台湾选手相隔32年来的第一人，世界排名来到47，目前正在准备这个月14号开打的美国公开赛，也抽空到水手队担任开球嘉宾。潘正从开球前，水手队先在大荧幕播放介绍影片，潘正从在投手丘前为比赛开球，球不落地直接投进了捕手手套。潘正从2017年曾经为富邦悍将开球，今天是大联盟开球初体验。美国职业 NBA 金州勇士队总教练科尔今天宣布，杜兰特小腿受伤，继续缺席总冠军赛第4战，汤普森应该就会出赛。科尔指出，他原本预估杜兰特今天可以3对3或者是5对5的训练，没有想到训练团队告知杜兰特还没有办法训练。时间越来越紧迫，科尔只希望杜兰特明天或者是未来几天之内回归训练。另一方面，暴龙队后卫罗瑞在昨天的总冠军赛第3战，为了救界外球撞进了场边的观众席，结果勇士球迷史蒂文斯竟然出手推挤，联盟下令对史蒂文斯施以50万美元（约合台币1564万）的重罚，同时1年之内禁止进入所有球赛。史蒂文斯是勇士的股东，不过勇士球团已经声明绝不护短，也向暴龙队还有罗瑞致歉。4名就读淡江大学的学生今天上午从宜兰县礁溪农场出发，预计前往圣母山庄，途中迷失方向无法下山，消防局立刻派员上山救援，目前4人平安。消防局中午11点30分接到报案，三女一男4名淡江学生上午7点30分从礁溪农场后方的登山 口入山，预计前往圣母山庄当天来回，途中却迷失了方向，无法下山。消防局立即派遣了礁溪分队，会同林务局和警方前往救援。封面前线伴随着低压通过，西日本今天一早开始降下局部大雨，气象厅首度发布了防灾气象情报第四级的警报，广岛、山口、爱媛三县共七个市町发出避难劝告，光是广岛县疏散避难人数就达到了22万人。受到去年七月西日本豪雨教训，日本政府规划新的五阶段防灾气象情报，五月开始实施。今天第一次发出了四级警报，情节第二严重。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各地晴朗炎热，中午前后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连续三天都有36度以上高温。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老婆最近变漂亮嘞！ 哟，买了车嘴也变甜啦！ 因为 Toyota 大出风头购车专案，买指定车款就送市价14600的 Dyson 神级吹风机组，神助攻让老婆变女神！ 哇，还享最高60万零利率！ 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学习没有尽头，只有新的路口。未来起点就在树德科大108学年度暑假转学考，免笔试。树德科大暑假转学考有日间部及进修部，四年制二年级与三年级，进修专项二年制。各学院有管理学院、资讯学院、设计学院、应用社会学院及进修专项名额。简章请上树科大网站浏览，报名日期到7月8号截止。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廖文强、吴汶芳，《都会心情歌》，左右。 该向左或往右，向前走或退后。 廖文强全新创作专辑《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正式发行，和乐音乐。 飞碟首选强打星郭修玉，《挡箭牌》。 不是梦，对你来说。就这样的隐瞒着什么，我配合扮演好有多天真。 6月10号请飞碟随堂考，展荣展瑞要送给你熬夜小五加签名拍立得哦。 要我快受不了，我说本心是不知道，我只是做不到，我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秀郭修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心上 结婚了吗？这首歌曲呢，来自法兰黛乐团的《你结婚了吗》。你结婚了吗？你有端午的连续假期吗？2:12，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哥哥应该在搭电梯当中。今天真的很热，很热，很热。我刚刚只是在外面走了一下，然后现在在录音间，我看我自己，我觉得我好像晒黑了。在深夜不开灯会想今天的约会，哥哥来了。是阿拉丁吗？ 啊，对。 这只是个游戏，我还坚持到底，需要的是勇气，还要有开放的心。谢谢你的慈悲，在和我见面之前，拿下你的结婚钻戒，假装一切没变。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卢广仲的《结婚钻戒》。今天， 志玲姐姐 连续假期第一天，星期五，第一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 你结婚了吗？ 对，欢迎这礼拜结婚的大家来留言哦。 仅限这礼拜哦。 对，你只能，你上礼拜结就不行。 对， 上礼拜结婚很不潮哎。 这个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是苍井优或者你是亚马奖，你心理反应是什么呢？ 应该也还好吧，因为他们的风头已经够高了，又不是两个新闻强碰。 这已经蛮强碰的啊。 就还有 金平才不开心吧？ 谁？哦，我说王金平啊。 嗯。 欸、真的、欸？ 对啊。 你来抢我什么风采？我都已经退出初选了，这大事件、欸，这我人生当中，我当立法院长这么久，就是想要做大位，结果你看， 怎么没人知会我，还要公布结婚消息？ 那些 little birds， 我的小鸟们，讯息不够灵通啊。最近呢，你不时都会听到我们的广播女神会发出一些心痛的声音，因为她实在是对于志玲姐姐结婚感到太揪心了。 你看，这个社会把人家逼到一个什么地步？ 这个世界唯一真正的单身大使，现在就只在飞碟联播网了。 不要逗我笑，我不能笑，你不要让我们很痛。 还自己冲过去按音效盘，太厉害了！ 心很痛，而且我的右边很痛。 Large 痛啊 ！Large 痛啊！ 最后一遍， 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可以放过。志玲姐姐、 哦、 就是 你说不要再祝福了是不是？ 当然祝福可以，但是下一步就、啊、因为之前大家的就是 哦，不要再逼她说要生小孩这件事。 对、啊、嗯，好啦，加码，如果你这边离婚你也可以留言。一周大事， 今天是端午节，也要跟大家说声端午节快乐。 你有立蛋吗？你是不是有立蛋？ 对啊，我就是立不起来的人啊。 啊，怎么这样？ 嗯， 是不是家里就是那个 哦 比较精华地段？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家好像盖起来的时候就是 斜的， 就是歪的，嗯，就整间房子就根本就是怪怪屋啊。 卡你上爱这条路，想到嘴角嘛会笑，爱的画面一幕过一幕。三更半暝去散步，去吃米线糊，拢是甜蜜的幸福。泉州迄阵西北风，甲你开工伫下晡，阮的心就对你飞飞好。 Oops， 如果只限定大家结婚离婚可以留言的话，我发现就是我们那个 App 上面 留言 死机一片。 对，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因为其实今天现在很多人在放假，可能我们的上班族听众也都没有在听啊，就今天的收听人数本来就会、嗯。就会减少很多， 但我蛮好奇，就是大家对于志玲姐姐结婚这么震惊，是因为她突然结婚吧？ 因为是闪电 哦、嗯， 没有预期心理的，就像股市突然的大跌一样，吓、啊、一跳。 各位，谢谢各位，谢谢青鱼，谢谢恩俊，谢谢海平面，各位。 怎么、 哦？就是比如说在国外也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这样。 是咱的暗号， 亲像天晴月亮，见证咱两人甜蜜的爱情。喊你来结婚好无？好我做你的外裤，不免烦恼未来会如何。只 过呢，就是现在端午连假嘛，然后刚刚看到新闻，很多地方都挤爆，就是你知道塞到爆了。你现在塞在车阵当中吗？真的是 boring 到要死啊呢！哦，就无聊哎， 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聊聊天啊。 对呀、啊，你敌对他切来来来，靠好温哉哦，02-23639955 23639955，咱结婚好不？来自于萧煌奇甲安心雅。 开车开开，真的突然会觉得， 这是电台，这是灰，飞碟我不太会，灰碟呢我五百焦的灰碟灰碟。 咱是牵手的人母， 撒浪嘿哟，撒浪嘿哟，还有谁结婚会让你觉得很震惊呢？ 最近吗？ 闪婚， 闪婚哦， 好像就是这一连串下来，大家开会讲，比如说新垣结衣跟石原里美，如果就日本的话，台湾真的是志玲姐真的是一个标杆啦，就是 会让我最震惊，应该就是吴玛丽女士吧。 哦，我昨天晚上真的好想发文哦， 怎样？ 没有东西发啊，烦呢、欸。别让他再流浪，我朋友还说帮你合成一张自己上传这样。 要跟谁？ 我是真的、 哦、跟你的男生版本。 我是真的疯了，是不是？ 跟你的男生版。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这个社会不要再逼大家了，我真的变成一个疯子。 要合成一个就是那个日式的结婚照， 然后就是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小孩了，小孩是我自己演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心是满足的， 这个世界。嗨，你好！哎呦，你要先 关 一下 收音 机， 谢 谢。 打电话的请关收音机，谢谢。 Hello， 你好。 你好。 Hello， 我是那个南港的妮妮。 妮妮啊。 Yes。 妮妮，你是要讲一周大事，是你要讲哪里很塞车吗？ 我哪里很塞？我是要告诉大家说，现在台北市都不塞车哎、欸， 台北市超空啊。 对啊，因为我现在在。阿德路这边完全不塞车，可是我昨天去南下的时候还蛮塞的。哼，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现在在巴德路那边干嘛、 嗯？哦，我准备要去工作啊。 哎呦，你真的是足厉害呢。 好啦，还好啦，还可以啦。 辛苦喽。 嘿嘿嘿， 再会喽。 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拜布喽。 拜布。 嗯So beautiful, really? I'm happy. I won't cry. You will understand me. Hi, 你好。 你好，玛丽，你好，哥好。 嗨。 怎么称呼呢？ 咪咪 咪咪哦，还咪咪 咪咪 咪咪，咪咪现在在干嘛？你听起来好遥远，听起来像国际太空站打给我们。 收讯不好吧？ 你是不是用无线的那个蓝牙耳机？没有， 我是按到扩音了，是不是刚？ 你在玩扩音键哦，母汤啦。 我没有玩扩音键，是刚不小心按到了，就刚拨电话不小心按到。 那Mini， 我要分享一周大事、嗯。我们今天来到后山，就是马克他明天要去池上是吧？ 不是，是长滨。 哦，长滨，对对对对对对。我们 今天在台东啊。 对，我们今天来台东。我是在池上，我不在长滨。 嗯哼。 对，我们去池上玩，其实蛮塞车的。 哦。 对，我们看到的是博朗大道。 嗯哼。 哇，博朗大道应该蛮多人的。 没错。 对，不是金刚大道。 嗯哼。 对对啊，马克是明天。就下来了吗？ 是的， 是的。那明天再相会了。 你会去找他哦？ 哇、wow, ，真的、哦！ 看我的偶像， 你们你要不要去看星星？好浪漫哦！ 太感人了吧！ 拥吻他， 然后不好吧？ 真的不好。不要随便听见妖女讲话。 没，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大家是目睹你的风采，也是蛮不错的。 谢谢谢谢， 希望你这几天开心喽。 谢喽，拜 拜拜。说到博朗大道，谁结婚震惊？怎么可以忘了金城武？ 哎，可是金城武如果闪婚，我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 你觉得他的个性是那个样 子，他就是很低调的人啊。 志玲姐姐也蛮低调的啊。 可是因为志玲姐姐很常被访问，很常被说你进度怎么样？哦、遇到那个人了吗？哦、你还相信爱情吗？你有要跟陈旭复合吗？ 哦，然后金城武是根本就 他不见了。 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就只有他的作品的时候，他也不太受访。英文吧，英文闪婚会吓到吧？ 秀莲结婚了吗？ 还没。 他们结婚我都会吓到。 嗯。会不会在？哦，假设他初选出现好了，假设他民进党初选，然后 刚刚那句是有点难念， 有点难念。民进党初选出现好，然后呢，在2020的总统大选的前两天，震撼弹，我结婚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哎，我觉得这是很赌一把，这是赌你的政治生涯，哎， 这不是赌政治生涯吧？这是赌人生，哎。但是、oh, 但是这个行销方式应该会中， 是会让选票上升的吗？ 我觉得会啊。 为什么？ 话题性啊。 可是你只是有话题啊，可是不一定是拉抬你的 no,、 嗯、支持或 关注度，就是最后就是等于结果，这就是现在的世界。 好吧。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哦，有人说如果彭于晏闪婚，他还会 是 无心上班。 卡提亚就这样啊，他说 卡提亚爱彭于晏哦， 爱死了。他说彭于晏结婚以后，他要一个礼拜不出家门，以泪洗面，在他老公面前这样讲。 难怪一直逼你健身。Hello， 你好。 喂 喂，你好。 嗨，你好。 请问是我吗？ 是的。 是。 啊，我是六四天安门事件有打电话进去的静音。 静音。 静怡大学的静怡。 哦，静怡，静怡你好。 你记得我吗？ 记得。 啊，是的。 记得我吗？怎么啊？你是要分享哪里塞车，还是你的一周大事呢？ 我要我的一周大事。我的一个大事就是我明天要去住院了。 啊啊！发生什么事？住为什么 ？Why？ Because I have a 南头。 那你 You are going to 南头？北头？ 你有哦？你有精神疾病啊？ 不要那么大声啊！ 哦哦，小声。 可是你打到这公开平台，这 啊。可是我在静怡，全世界不是全世界，很多人都叫就静怡啊。 哦，了解了解了解，对不起对不起。 不要说我姓什么，好不好？ 好好，你有精神疾病？ 好是。 好，那希望 对， 就按照那个疗程治疗方法，祝你一切顺利喽。 嗯，我要 can I say something? Yeah, please go ahead. I.我觉得呢，我最近遇到了一个诈骗集团， 啊哈， 就是在网络上哈， 嗯， 网络上有一个男人呢， 嗯， 说他在这个意大利，这个做生产石油的事情， 嗯， 也，你认识很短时间，他就说他爱我，你看他不是疯了 ？Oh my god, so surprised me！ 他是诈骗集团， 反正就是 诈骗集团，对不 对？对啊，诈骗集团，对啊。 You can trust him. But I'm crazy. 所以你 crazy 了，所以你爱上他了吗？ Yes. 是不是有人在找你啊？ I am working. Okay. I am working. I'm sorry. Sorry to bother you for some minutes. Bye bye. It's okay. Goodbye.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来过去，这种歌就不会唱好吗？ 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

需要原因，只要有一颗真心，分隔两地也可以传给你。 对嘛，有人说今天的歌单很有爱，我也爱，也不是很常当一个 hater 的，偶尔也是会给大家 love， OK？ 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的《决定爱你》，这个小时不管你要分享你的一周大事，还是要来当一下我们的交通小队长，都欢迎你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啊，对不起，来不及接到你。有人说，要是有一天我真的结婚了，你要包多少钱呢？ 我，包给你呀、啊。 嗯，不会是一个无价祝福吧？ 啊，祝福当然是无价的。 是啊，那是基本配备。 但我们活在一个世俗世界里面， 我们凡事都需要一些量化， 还是需要给你一个大红包的。 嗯， 10万好了。 真的假的？ 嗯。 K 棒王子一开口就是不一样。嗨，你好。 关收音机。 有猫还是有小孩呀、啊？你好，你好。 喂，马克玛丽好。 你是？ 我是志清阿叔的太太。 哎呦，旁边是猫吗？ 啊，对，旁边是蓬蓬裙。 怎么样？今天 我们今天要去露营，因为台北真的太热了。 可露营不是更热吗？ 好像山上好像好一点吧。 对，我们要去拉拉山。 嗯， 对，现在在脚板山这边，车多， 车多， 拥 挤，拥挤， 对，一点点，很多重机。 哼， 你们是只有就是一家人去露营，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一起露营？ 很多人啊，有朋友、跟朋友一起， 快乐， 六个帐篷。 所以那个露营场就是有什么卫浴设备都很完善，这样还是没有要洗澡？ 有要洗澡，对，那个卫浴设备完，现在都要找这种的。 哦， 对，不然你怕太热，你也是觉得很不舒服。 Yep， 对，祝你们端午节快乐， 你也是 玩得开心了， 谢谢， 拜拜。 有人好聪明哦，想要请我先跟你确认一下十万的币别是 哦，新台币，新台币。 他就不是这种人吧，你们？ 享受着光晕，淑女天绅士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这里，看你微笑。 夕阳慢慢变老，未来快要来了，我们你准备拥抱。So marry me, marry me, marry me, girl. 终于爱到你说我愿意。Just marry me, marry me, marry me, girl. 我爱你。 Will you marry me?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 Finesse 吴建豪的《小婚礼》。大大说，像这种结婚节目我居然没有爆气，他说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改变了？然后我最近胸口也是不能太生气，我的起伏太大，我呼吸不顺，不舒服不舒服。 岁月是会磨练淬炼让人成长的，我们已经不再是七年前的那个我们了。 我差点接七年级呛虾，哎，真的是没人知道这什么东西耶，但那段恩怨我还没放下。 因为前几天呢，就卡西亚无聊，他在找青春点点，然后还就听在网络上面找青春点点可以找到什么。 青春点点有邀过你女朋友上节目吗？有任何哪一集有你历任女友出现一起发声吗？ 没有，从来没有一起过，怎么可能一起出现？这是什么实境秀啊？ 他刚好来探班，然后可能他有讲话或什么的。 哦，有啊，有啊，有啊。嗯，对。然后反正他就找到了一集是可能2013年的那个时候。嗯，我们听起来声音超年轻，讲话内容超屁， 真的、啊、 超屁， 多屁。 反正就是大家去 YouTube 上面，我不知道，就是你 Google 找一找。 啊，我们现在变成无聊的大人了吗？嗯， 现在真的是蛮无聊，蛮多的。 Yeah. 平常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现场。当然，在周末呢，也有我们的重播。平常呢，想要追踪我们在 Facebook、脸书上面，你可以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丽是美丽的丽，两个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如果想要回味过去的青春岁月，可以搜寻青春点点。想要 follow 飞碟电台，你也可以搜寻飞碟联播网。你是想要使用 IG 的人，欢迎你在 IG 上面可以搜寻 Mark 底线 Orange 或者是 Mary in Tower， 也可以找到我们两个人。嗨，你好。 喂， 你是？ 你好，我是新竹的猜歌赛。 哎呦，好久不见。 嗨。 好久不见，久违了。 久违了。 看一下马克和马丽、欸。 嗯。 很久没有听到那个排行榜了。 哦，又要听排行榜是不是？ 啊。 好。 好，谢谢你啊。 拜拜。 拜拜。什么排行榜？ 西洋流行排行榜。 哦， 其实我有一直在放排行榜的歌，只是我没有讲说第几名，就是我 喜欢爆榜的感觉。 每个角落擦肩而过，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抬头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旅行 Walkman 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很爱你，四季不休息，打开 Walkman 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最爱最爱的你。 来自言承旭的我会很爱你。嗨，你好。 喂， 你是谁？ 哦，我是台北的东东。 东东你好。 嗨， 你好你好，马克玛丽你们好。 东东你要说什么？ 哦，我是要说今天我还是有上班啊。 哦，跟我们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我都会听你们的节目。 哦，谢 谢。 然后台北市的车超早， 今天上班其实也蛮轻松的啊，没跟人挤。 对啊，对我来说，因为我是跑外面的开车，所以对我来说是蛮轻松的。 嗯哼， 对啊， 好的， 哦，今天的 上班加油，补充水分。 谢谢你们， 拜拜。 OK， 拜拜。没人能代替，未来旅行，我们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不休息，打开 Walkman， 随时就能听见你。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很爱很爱你，很爱很爱你。未来旅行 ，Walkman 记录着爱情，我的心， 我的心。 劲歌金曲。 歌集初次浪漫心动，挑战甜蜜夏日气泡。这次王月星携手顽童 NJ116 的小春，用走心抒情混搭节奏 rap， 大方袒露男孩陷入爱情时难掩心动的认真、温柔与疯狂，碰撞出恋人们心照不宣的甜蜜默契。请听王月星《我的告白》。 抢就去抢雅虎的大红包，雅虎奇摩购物中心618年中庆，现在登记抢红包，最高可抢618购物金，花完再送，再花再送，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雅虎。 有其田就是要坚持有机，专注谷物。 黄教授，不要再坚持啦，那么大罐我怎么带出门？ 没问题的啦，有其田无糖随身包，满满二十股，让你放包包，营养健康通通包。 满满二十股，天然有机，即时冲泡，随时补充。 有其田无糖随身包史上最低价，年度特惠买二送一，只要1560。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毕淑静 ，Betterfly。第四名郁可唯，十年如一日。第三名高尔轩 Without You。 第二名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第一名梁静茹，慢冷。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MC 哈的热狗，你还记得吗？ 2点55分，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现在先为你送上李健轩的那个谁，整点报时过后见喽。 不管谁，我们早知道感情不论对错是非，

根据劳资争议处理法规定，罢工门槛同意票必须过全体会员数一半。这次罢工投票，工会也自行设下了长荣分会同意票超过八成的第二道门槛，也就是全体会员同意需要超过2967票，长荣分会的同意票要有2621票。长荣罢工同意票过双门槛，空服员工会取得了罢工权。长荣航空今天指出，工会来函希望6月10号协商，长荣已经正式回文，目前正在筹办股东常会，所以建议协商会议6月25号之后择日举办。长荣也认为唯有劳资协商才能共创双赢，工会提出的诉求长荣航空不断回应解决方案，在过去20次的团体协商、3次的调解会议、2次的重启协商会议，每次都依掏空职工诉求提出合理的对案或者是意见，可是掏空职工没有具体回应，以致无法达成共识。长荣航空尊重合法罢工权利，但也再次表达协商大门不会关闭，如果真的无法协商走上罢工，长荣航空也成立了紧急应变小组，准备调度航班因应。英国苏格兰高等法院宣判不引渡英籍人士林克颖回台服刑，外交部今天表达遗憾，将持续与法务部合作，要求住处与苏格兰检方联系，研议提起上诉的可能性。林克颖2010年酒驾撞死了黄姓宋抱生，2012年7月台湾高等法院判刑四年，但是8月他就冒用朋友的护照潜逃到苏格兰。苏格兰逮捕林克颖之后，台湾随即向英国提出了引渡请求。苏格兰地方法院2014年宣判林克颖必须引渡回台服刑，也经苏格兰司法部批准，但是林克颖上诉，苏格兰高等法院2016年驳回我方引渡请求，之后我方上诉到英国最高法院，英国最高法院2017年撤销原判决，发回苏格兰高等法院重新审理。苏格兰高等法院6月6号开庭宣判不予引渡林克颖回台服刑，外交部研议依法再次提起上诉到英国最高法院，争取引渡林克颖回台服刑。端午节连假第一天，大量车潮照例涌向了宜兰，国道5号台北往宜兰一早时速40公里，现在南港到头城还是只有30公里左右。进入宜兰之后，头城到苏澳顺畅许多，但是进到了苏花改又有一波车潮，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公路总局指出，明天连假第二天，高雄市长韩国瑜在花莲市造势，如果从台北经宜兰到花莲，苏花公路和苏花改的苏花路廊为必经之路，交通量势必大增，塞车恐怕无法避免。西部国道目前南下的拥塞路段已经大幅减少，只剩国一竹北到新竹、埔盐系统到园林、国三的土城到树林、嘉东到香山，还有田寮到燕巢系统。至于国五高城在管制结束之后的南下车潮，可能要到四点之后才能疏解。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10点，成为2088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点，207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上涨12点，最新价位3158点。其他市场都是端午节休市。中央气象局发布了高温资讯，各地晴朗炎热，中午前后，高雄市屏东县景山区或河谷为连续三天都有36度以上高温的橙色灯号。另外花莲县、台东县纵谷、台北市、新北市盆地、嘉义市地区、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近山区或河谷也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可能下起局部较大雨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你的钱还在银行睡觉吗？快来立信帝国花园广场，板桥唯一超值小平数，温水泳池饭店宅，租金投报比定存高5倍，赚租金也赚增值。6分钟江翠捷运站，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老公，去 Okinawa 想搭哪班飞机？ 我们这次搭车去，来上车。现在到 Luxgen 全车系试乘都可抽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 购车再送最高110,000红利发财金， 还能体验全球首发 Luxgen S5 四门轿跑，感受国产唯一搭载车联网系统和225匹马力的惊人魅力，快来电试乘吧！ Luxgen 刷新 Spotify 史上单日串流点听记录，天王红发艾德、小贾斯汀联手轰炸全球排行榜。I don't care, '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All the bad things disappear.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最新洗脑单曲 Cross Me. Cross Me. 红发艾德再创奇迹。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Try again， 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incorrect. Please check it and try again. 您拨的。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是我们诚实电影预告院，那同时在这个小时呢想为大家播放这张专辑，应该说这个展我也非常有兴趣，只是最近没有时间去看，之后有机会的话想去看看这个查无此人这个展览呢，然后也有一张专辑，里面也有很多的歌手来跨刀。这首歌曲来自于 Hush 的大树小花，前几天呢就是电影台在播猛毒，猛毒嘛，然后因为我没有看过，刚好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就转到了，所以我想说哇呛死来了，是我看猛毒的时候。 但你明明就有 Netflix， 你其实在 Netflix 上面就有猛毒看啦，你就一定要用电视看咧。 他在 Netflix 有？ 对啊， 我不知道我很久没有打开我 Netflix 了，然后反正我就在那边看的时候呢，看看没多久，然后就他刚开始被那个猛毒附身的时候， 苏珊就经过了，他说：“你在看这个？”嗯，这我昨天看过，没有很好看，那人好像中毒了。 哈？猛些，猛些！ 什么评语？那人好像中毒了。 所以那个人中毒？ 对啊，他就…… 那这就是电影的开端啊！苏小姐在干嘛？ 她觉得那人中毒很奇怪，她觉得怪怪的，不是很好看这样子。 像苏小姐有很多东西都不能看，就是科幻的、神怪的、鬼怪的。 阿凡达她也很不喜欢啊，阿凡达 她觉得怪怪，就科幻 就怪怪的， 就超过她能够想象的范围，她就觉得怪。 所以很多就是新的这电影，她看的都是觉得我不知道嘞。 就在演什么嘞？ 下面又跨龙博啊嘞，然后很多片子他硬看都看到睡着，下次再看这样子。 哦，所以就是譬如说那种什么打麻将的啊、贺岁电影啊，那就是真实人生那些，那些他才会喜欢看，因为他才看得懂。 或者他就喜欢看那个贺岁电影啊，什么大三元、中破塞啊、国片啊，国片就蛮喜欢的。之前在播那个什么823炮战修复版，还是什么，有一阵子很多修复的上的时候，电影还要重播，看了多开心啊！ 是哦， 超快乐。本周有什么电影呢？ 本周电影，我想，因为最强的已经上了，6月6号就都已经上映了。 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 红粉凤凰不是黑凤凰。对 ，X-Men 的 Dark Phoenix， 就是有是不是看《冰与火之歌》就很兴奋？ 没错 ，Sansa， 什么苏菲透纳、哦？ 啊，对 ，Sansa， 对，那。其实也因为本周有大片，就是 Marvel 大片《X 战警》，再加上上一周大片有哥吉拉，再上一周有阿拉丁，所以基本上这一周能避能闪全部都闪掉，很少很少电影上映啊。 那我们之前在谈的《血情尬翻天》是不是真的再见了？ 我看一下哦，《血情》，他连排行榜上面都没有，输给复活的鲁鲁修。 鲁鲁修，你不要想当鲁鲁修，我用鲁鲁修命令你。 怎样 臣服于我？ 鲁鲁修可以干嘛？ 他就是可以控制你啊，你要听命于他，他可以控制人心。 鲁鲁修是一个 人。 鲁鲁修是一个人。 鲁鲁修， 他是一个 人。鲁鲁修很帅，我们是可以开玩笑的帅。 那他有中毒吗？我不能理解，这个人好像怪怪的。 那个人就是他遇到一个人之后，就是好像被附身，怪怪的，好像中毒了。 他怪怪，他怪怪的。 再加上了凤小岳的很难很难 很难很难，本周这些电影要跟这些大片竞争真的很难很难。有一部电影呢是新加坡跟日本跟法国三国联制的，那它语言也是有日文，然后有英文，然后有中文，因为就是发生在新加坡嘛，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其实这部片呢是在去年3月的时候就已经拍完了，只是台湾的片商到了今年才上映。叫做《晴天拉面茶》。 晴天拉面。 对，拉面茶。然后这个什么叫拉面茶？拉面茶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知道新加坡有肉骨茶。这个男主角呢是一个日本人，他要去寻根。因为他的妈妈呢，他们全家就以前都是在新加坡做肉骨茶的，所以他想要知道他自己的根，他就要去新加坡，然后找跟他妈妈有关的回忆。找到了以后呢，然后就看到了他妈妈的家人，然后在做肉骨茶，他就说：“你们可以教我怎么做肉骨茶吗？”然后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带回日本， 然后跟拉面融合在一起。 Yes， 肉骨茶底，然后拉面。 在看那个预告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个食物拍的 很好吃。 肚子饿，里面还可以看到松田圣子。 所以如果你要去看晴天肉骨茶的话，真的至少要有杯饮料陪着你，就是你在里面可以至少喝个水，不然会饿死。 Yep。 茶屋此人当中的阿信，隐形的纪念。 本周的电影呢，还有一部叫做《宠物当家二》，动画狗狗。 我真的很佩服夜光奶奶， 怎么了？ 她真的追电影追得好心哦，就是《宠物当家二》，她好像也看了， 是 看完之后就想要马上回家抱狗。 《宠物当家二》在讲的其实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是一只就是不被重视的人。当然他把它变成是狗啦，就在那动物界上，但其实反思的是，如果我们自己不看重自己的话，我们不认为自己的心中有那股能力去改变世界的话，那我们永远都可以，永远都只是 be little， 就永远都是当这样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嗯， 但其实心中有那个强大的力量。 所以那只狗是要外出闯世界哦？ 就对，它已经外出了，它去旅行了。 哦、 对。说到了宠物呢，本周还有另外一部是真人电影，然后不是狗，是猫， 是不是就是猫咪在一个 岛上， 是柴崎幸那个，对不对？ 没错，看起来非常可爱。 而且你说那部片叫做 《爷爷与喵》， 爷爷与喵。然后我 看到之前介绍最厉害的是说，他们很强调拍这部电影没有伤害到任何的猫，哦，没有逼任何的猫做任何事情，所以你看到一切就是猫跟猫的互动，猫的画面都是以一个最 自然的方式 拍摄，所以它要耗时非常久。 因为这部片的导演他其实他本身的原本在做电影导演之前，嗯，他就是宠物摄影师， 哦， 他就专门在拍动物的啦，嗯，也不能说宠物摄影师，就是动物摄影师，他就专门在拍动物的，嗯，然后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叫做 Island of Cats， 就以前的叫做什么那个什么是什么声音啊？ 哦，金世杰在讲话， 哦，我想说我的声音串出去了吗？好，就这一部电影呢，就以前前一阵子吧，才不久之前，就是犬之岛啊， 哦， 所以他这部电影叫做猫之岛， 哦， 也是在发生一个小岛的事情。然后在那里的爷爷他跟那边的居民有很多很深的情感，学了很多事情，写，嗯，了笔记，然后有养猫， 嗯， 可是爷爷突然身体不行了，就是有问题了，那这些猫怎么办呢？ 嗯， 猫也会觉得孤单的，虽然平常你觉得他可能就是都 骄傲， 对对对，但其实猫也会孤单的。 真的吗？ 嗯， 脾气很大， 猫看起来好可爱哦。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还说还有展开猫的 audition， 哦，是哦， 对，然后就是剧中那一只猫，反正它就是有一个可能跟导演之间的那个互动，就让它脱颖而出，就觉得说这个主角就决定是你了。 而且日本猫跟台湾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台湾流浪猫不太一样，日本猫长的那个体型好像就是头比较 肥肥的， 对，比较肥肥一点 cute。 那孩子并不喜欢深夜蝴蝶一路跟随，他发现就算小路蜿蜒也有直线的美。 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的路。 说到了日本电影，本周呢还有一部台日合作的电影，那这个里面包含了你最喜欢的男星 欺负木冲， 没错，欺负木冲、风川月司，然后再加上台湾的庄凯勋啊、 黄仲坤、黄远 啊、谢欣颖啊， 嗯， 对，然后这部电影呢叫做《亡命之徒》， 嗯， 啊，其实就是典型的黑道电影啦，啊，台湾的电影拍了 台湾的公路电影， 台湾电影拍了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黑道故事， 嗯， 啊，也是这样，就是一个日本的小混混，然后因为要躲避、要逃一些罪， 嗯， 他没有犯下的罪，嗯，躲到台湾来，然后在台湾发生的事情，所以在里面呢，其中的一个大卖点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台湾的美景， 嗯。有几张就是电影的剧照，然后就是曝光的时候，你看那个色调跟画面颜色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美。 是的，另外呢配乐还找到了奥斯卡最佳配乐的坂本龙一。 上跌跌撞撞，发现石头并不渺小，伟大与平凡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和他呼号的那只海鸥，载着月光和他分享，话题还是围绕那老船长，那老船长。

还有人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因为吴玛丽呢，要觉得我们不应该就只讲本周上映，我们应该要提前，我们要 plan ahead， 下周先上映的。我们 也知道，有的时候会是在礼拜三上映，那就很尴尬。 礼 拜 三、礼拜四上映了， 提前让大家知道下礼拜三有什么电影就可以去看了吧。 最近强打的就是《Men in Black》（MIB）， 嗯，《 星际战警》。 Only man 哦，对啊， 嗯， 然后这一次的那个女主角呢，就是哎，一样是黑人哦， 嗯， 之前是威尔史密斯嘛，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嗯、但这个黑人呢，是我非常喜欢他，因为他之前有演一部电影叫做《Dear White People》，亲爱的白人， 嗯、 然后这部电影呢，在2016年的时候有上映，然后之后2018年的时候改编成影集， 嗯、 改编成影集以后呢，他就不是女主角了，他、 啊、 可是他在影集里面还是有出现 客串。 对，就变就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角色，就是有换角这样子、哦。好，然后那这一次呢，MIB， 我本来以为是一个翻拍，就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 新的， 后来觉得哦，好险是新的、 哦。 对，那新的就是他说20年前，因为 MIB 他有那个消除人记忆的那个闪光笔嘛、 哦， 他说你消除了我爸妈记忆，你们忘了消除我的， 所以他从小就知道有， 我从小就觉得怪怪不对劲， 那染上中毒了，怪怪的。 然后呢，这个其实这部电影里面大咖云集啦，然后还包括了连恩尼逊， 嗯， 对，还包括了雷神索尔的弟弟哥哥，他们家族的，还是雷神索尔本人？ 我 仔细看一下， 不就是 雷神索尔本人吗？ 对啊， 好， 因为我有时候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他们不就是雷神世界里面的，就是搬到这边来吗？ 嗯， 她也是女武神啊，我记得那个女神。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所以就是他们要一起办案了。 但那只狗还在。 Yes， 狗很可爱。 狗应该也换狗了吧？因为狗不可能活20年啊。 啊， 对，他如果还是同一只狗的话，他真的是外星来的。 说的是，那我也没有仔细去记过上一只狗到底长相细节是什么啦，所以我也无从判断。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YouTuber 影评的话，你应该去找那时候狗， 那只狗， 然后比对说这只狗跟那只狗有哪里不一样。 你当年有迷那个 MIB 吗？ 有啊。 你会很期待新的吗？ 没有到期待，但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小时候觉得呜好酷哦的感觉。 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强，台湾是好所在， 好所在啊。本周呢如果你家有 Netflix 的话你期待英国的这部影集黑镜的话，虽然很多人说从第四季进到跟 Netflix 合作，然后进到美国以后整个烂掉了，第五季上映了， 嗯， 对，所以我自己是还没看， 能不能挽回你的心呢？ 我自己是还没看了。 我之前只有看到一个他就是在脸书上的预告吧，因为第五季好像开始有一些很有，因为黑镜之前他重点是他的剧情， 没错，他不是走吃卡斯路线的， 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五季他要宣传有好像众星云集，我就想说、 嗯、 啊，我看黑镜我又不再在乎这个的， 嗯嗯， 然后我的那个脸书就浮现了麦莉希拉的那一篇他演的那一集的预告、嗯、然后看一看就觉得 好像可以 pass 哦、oh。 最近呢因为 X 战警黑凤凰上映了，那很多我的朋友们也就抢先去看了、 嗯、 在脸书上面看他们的反应以后也觉得哦好像可以 pass 了， 但他在上映之前真的是那个雷声很大、欸、 对，我原本我对这部片的期待也蛮高的，我也想要进场去看、 嗯、 可是当就在脸书上面看到大家说什么完全看不懂啊， 知道看不懂哦、啊， 就应该不是说看不懂， 就是、 应该是会有一个疑问说 哈 在干嘛？ 嗯， 是说在干嘛？所以不是看不懂， 嗯， 对，只是觉得嗯干嘛、啊、这样子。然后有的人说是雷声大雨点小啊、 嗯， 有人说是最后的那个结尾，反正就是看到蛮多是负评的啦、 嗯， 反而就打消了我的念头。 像烟花绽放的晴天，日记穿过园林，羊毛针织上凋谢，袜子穿破的丹宁裤，灌醉草表面，我的衣柜因为你的气味换了季节也不熄灭，对你的想念，当世界改变，之间的眷恋却还停留在那天，失去了 在杂志幽默印刷等着你出现，那棕色黄色如何诠释你的脸，一页一页纸张边缘，我不在意割下一些，划过日记天气心情被铅笔书写，撕掉一条刷下发材质的那片，我相信因为你书签看一遍我才发现晒干的眼泪， 宇宙人 Don't Touch 这首歌曲，禁止触摸。 闪亮亮的宇宙人，本周呢，我看了这些预告电影之后，我个人最推荐跟最想看的一部， 看个笑嗨嗨， 叫做《我的教练，我们的菜》。 这是哪一国的片啊？ 法文片，我不知道是哪一国的，他们里面讲的是法文。 嗯， 那也是闪亮亮的。为什么闪亮亮呢？ 嗯，教练很帅。 教练帅没错。这是一部同志电影， 嗯， 所以就是有里面同志男同志那些就是很 glamorous， 很光鲜 glamorous， 很光鲜亮丽的， 哦，glamorous， 对 glamorous， 很光鲜亮丽的。然后电影的故事也非常有趣。那个教练是谁呢？教练是游泳世界冠军， 嗯， 可是他是一个恐同患者。 嗯， 他是个恐同症的人， 就是害怕同志，害怕同性恋， 仇恨同志，嗯，这样子。然后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反正他就是因为在荧幕上面在采访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些举动，然后就是仇恨同志这件事情， 他公开表态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这个法国游泳协会就决定要处罚他，就是要给予他一些惩处嘛，因为他做了不好的行为，给予他一些惩处，嗯。这个惩处呢，就是你必须要带领法国的同志队去参加克罗埃西亚的同志运动节，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代表法国去参加世界杯的游泳锦标赛。然后他是一个世界冠军，所以这个惩罚是很巨大的。因为身为一个运动员，我当然就是要尽力的在世界最高的殿堂上面展现，对啊。然后好，我就只好去了嘛。然后去了以后，那一些就是同志运动队的队员们就是很，就每个都很呛啊，很瞎，然后在游泳池畔就是做一大堆，就是哦很快乐啊，干嘛干嘛的。然后 那个教练的表情是， 教练表情就跟这些人要带他们去，反正就所以那个冲突感就会出来。那，当然教练他还是要很努力去训练他们，因为你还是代表国家荣誉嘛。然后还是要训练好看起来好像有各个不同的项目，什么滑艇的啊，然后水球的啊，跳水的啊，所以很多项目的。其中在训练的时候，那教练就很认真就问他说，比如说假设问说一加一等于几，然后那些同志们可能就在开玩笑，就在说：“ 哎呀，一加一等于五。” 对对对，可能在开玩笑，然后教练就用球打他们，就在预告片里面。然后那个同志有的是会有的是有便装的，有的是没有的，啊，有的便装会穿那个白色的 Chanel T 恤，然后都，觉得很快乐。这部片一定很快乐。 或是在游泳池畔，就拿他们那个运动的道具，然后就在那边，你知道，男生就顶下体， 好幼稚、哦， 幼稚，就是幼稚。 那那一群人到底是会运动还是不会运动啊？ 他们应该是会运动，只是没有到这么强跟震惊吧、 哦？ 对，可是就是以一个真正的运动选手，然后来 你们在闹， 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亵渎运动这样神圣的事情呢？ 我的教练，我们的菜， 没错，他们称为自己叫做闪亮的瞎子，瞎子都起啦起啦的，呜。 会上金融回报说，外面的天气好像不太 OK。 Oh no！ 说台北的信义威秀在打雷，你那边天气还好吗？掏皮夹是要给我钱啊？ 怎么可能？等你结婚吧。怎么样？想当黑凤凰是吧？是不是想去外太空吸取奇怪的力量，然后毁灭任何忤逆你的人呢？ 我要当鲁鲁修。 切！ 所以本周的电影大概就在这边结束了。 对啊，当然还有就是有鬼片啦。 嗯。就是有个什么修道院的，你就是不 招魂修道院。 你就讲你不爱看呢？ 对，我不愿意点进预告看。然后还有一部纪录电影、纪录片，花了六七年的时间所拍的，叫《祝我好好运》，那就是怀孕的过程，然后新生命诞生的一部电影。 下面音响1:45。 没有，我现在3:43，3:43:45。 以前查时间是什么啊？13吗？我 现在应该还有吧？ 现在还有查时间吗？ 我来问问看。 现在是3:44:08。 117，试试看。 现在还有117吗？ 我不知道，可能已经很没有了。 30秒， 有。 下面音响3:44:40。 天哪！ 现在还是有117的， 酷毙了！哦，有人跟我说113是家暴的专线。 对，家暴专线。 为何热号码深埋在我脑海？ 我还有防备，撑得住你的眼泪。我们哭了，却相视而笑。哎，我问你，你下次可不可以再来找我？下一位就得过且过，别听承诺。从前你是个小偷，老了还想装聪明。我们 中多响亮，小叮当，叮叮当，你就是小叮当，铃声多响亮，小叮当，叮叮当，你就是小叮当，铃声多响亮，小叮当，叮叮当，你就是小叮。就是小铃铛，叮叮当当，你怎么能够带走小时候没为我停留？我说小叮当，叮叮当，你就是 哆啦 A 梦。 茄子蛋这首《我梦见了小叮当》啊，接下来有尴尬一分钟。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陪伴着你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我们是在飞碟电台 FM92.1 从台北向全世界发声。 讲了那么久，其实过15秒而已。 怎么可能？ 真的啦，我们要到49分才能进广告。 那也欢迎大家呢，不管你现在是在开车啊，利用收音机广播啊，你是利用92.1、89.9、91.3、89.7，还是103.9，还是90.5，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听到我们飞碟联播网 www.uforadio.com.tw， 也可以你利用我们的 app 哦。 四八拉西。 进碟放送， 刷新单日串流点听记录，天王红发艾德、小贾斯汀联手轰炸全球排行榜。I don't care。 Don't think 'cause I don't care,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Oh, yeah. All the bad things disappear. Disappear.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maybe I am somebody. Maybe I'm somebody. I can deal with the bad, with the bad nights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Ooh, ooh, ooh, ooh, ooh, yeah, yeah. 'Cause I don't care as long as you just hold me near. You can take me anywhere. 红发艾德大步跨出多元丰富新节奏，与横扫葛莱美奖的饶舌歌王钱斯和 PNB Rock 合作最新单曲 Cross Me。再创奇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好消息 ，Suzuki 配备再升级，全车系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让您的手机成为最佳副驾驶。即刻入主，享受安全便利的驾驭体验。Suzuki。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2019 GMA 金曲售票演唱会，年度最强国际级音乐派对，人气歌手重磅登场，30万年老虎钳、茄子蛋、白安、吕强、国际卡司，音乐强大 ，Gasnova。Rico、Ginji、Royal Prospect、Lavender Pian Salute、Amino Paletto， 多元表演，精彩巨献 ，Flux 637 Ensos、原子邦尼、桑梅娟、苏佩青，金曲售票演唱会就在 Clever Studio， 详情请上全家发咪铺。 我是珍珍于佩珍。 不管什么新电影，我都没有跟上这个时代，所以所有人都在看阿拉丁，跟我说威尔史密斯有多可爱。尤其是所有的男生看完阿拉丁都爱上那个公主，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看阿拉丁。 因为你是广播女神，这个世界赋予你更重要的任务，在金曲奖 你 要主持红毯。 为什么唱片公司不想要打？就是威尔史密斯不在里面有他的饶舌歌曲吗？ 有啊， 那个在电影里面也是 听得到， 听了会印象很深刻的吗？还是 饶舌还不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女主角独唱《Speechless》《A Whole New World》，当然嘛。 嗯、 然后还有刚刚我一进今天一进场那个 Prince Ali， 嗯啊、哦， 对，然后还有一首歌《Friend Like Me》， 嗯， 这几首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A Whole New World。赞恩跟那个我真的是不太会念他的名字 啊、 我就不念了。 好， 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每天早上唱这首歌，你真的会就是打开一天的好心情、欸 就是、所以就是你可以最近把这个设成你的闹铃。 对啊，每天一张开都是一个新的世界。 嗯，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端午节愉快哦。 端午节很无聊的话，欢迎你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搜寻马克信箱，开启你的好心情咯、 yep。